还有听众问，所以你想跟你妈说什么话？我想跟我妈说什么话？我想跟我妈说，那个妈，他们还有私房钱吗？ 借我点呗。 他住的街道总是有阳光，把欢笑和悲伤都系在发上。他每天都打扫自己心房，永远在期待梦境有天出现。当爱情走过那条叫做夏日的街，他隐隐约约听见心中的狂野。当爱情走过没有留下任何诗篇，他闭上双眼 需要爱人的安慰。

然是雷人秀，雪雷陪着你，依然是和你分享稀奇古怪古怪稀奇的事情。就是在河北啊，河北有一个笨小偷。你知道这个汉堡店呢，通常墙上都有一些排气扇孔，但是排气扇孔比较小，那这个小偷呢，夜里头为了进去啊，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扒光了，真的全扒光了。我为什么说的这么笃定？因为我看见了。啊，是这样啊，他爬进偷完了衣服，通过排气扇孔爬进了这家汉堡店，偷走了800块钱之后，那汉堡店里头是有监控的嘛，他把这个监控摄像头给拧走了。但问题是，你拧监控摄像头有什么用啊？这拍的影像就早就存到主机里头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报完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就把这个视频调出来了。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，我觉得这个笨小偷不仅暴露了自己的长相，还暴露了自己的尺寸。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咕噜咕咕咕咕咕咕。啊，什么尺寸呢？那个身高尺寸呢？你以为呢？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你对他好，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苦心苦恼。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取闹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，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咖啡淡了，是因为

是星星看出夜幕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是这飘渺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不忘了忘了结束，一直的苦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麻木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过贪恋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停止，不会满足。思念仿佛弥漫无的思路，而我身在何处？深是星星探出夜幕，人的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始终飘渺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我忘了忘了结束，一直的苦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过太过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平静，不会满足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忘了忘了结束，一直的苦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麻木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多太多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停止，不会满足。 行程而郁闷，

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思美的说多吃点，别舍不得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晨曦说，想对妈妈说，感谢你养育了我，并帮我养育了孩子，此生无以为报，只能下辈子还做你的孩子。妈说别别别别。 发现你我在不同的世界，发光发光发光。

入装碟留言说，30多未婚，弟弟妹妹早已成家，这事儿已经是我老妈的心头病了。我只想跟妈说，结婚真的需要缘分的。那个梦入装碟啊，老妈说，儿子，缘分就像你梦里的蝴蝶一样，抓不住的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 ，See you。 我的梦有一把锁，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钻过。你的风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重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，可想着你忘的尘烟。